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嚟第三节啦。喂，蔡奇，蔡奇，蔡奇。我想再問多一樣嘢啊！喂，點樣知道自己個電話咧，俾人哋跟即整咗啲跟蹤嗰啲 apps 噶？ 其實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個 數。因為我有個朋友咧，成日話俾人哋知道佢喺邊。 佢係咪因為佢開咗個 location 嗰、那個嗰、那個嘅 function 啊？即 係 同埋佢自己不斷喺 Facebook 打卡啦。 唔係，佢唔上 Facebook 嗱，我諗係要留意一樣兩樣嘢啦。咁就係自己 個攞電話出嚟先。 流動數據咧，其實係有冇突然間飆升咁樣用咗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咧。 點解知啊？ 其實你可唔可以同個網絡商 check 住咁啊？同埋你其實可能 你買你整個咁啲 software 已經可以不斷 keep 住 check 到自己噶啦。 係啊， 買 data manager。 我真係會，如果係俾人哋 hack 即係 spy 緊，就會 係啊。佢個數據可能個流量會大咗啦。咁或者我哋亦都可能觀察翻自己個用電量咧，即係除咗自己個本身個電話 電， 即係俾人 spy 咗咧，又要用我啲電，又要用我啲 data， 係啦。咁所以其實可能會係你個電腦電話不斷喺度 run 緊咁所以其實可能已經可能會有嗰個電量會。突然間又用多咗咁，其實要留意一下呢兩方面嘅嘢咯。 嗱，我淨係電量都用得好快。 係啊係啊，咁耐咁個電梗係廢廢地啦。 或者你自己不停喺度上網咧，咪喺度玩緊。 咁仲有咁仲做咩？可唔可以有啲咩 apps 去 counter 即 check 翻我係咪俾人哋安咗啲嘢落去噶？ 暫時我就冇留意到有呢啲。 我覺得當然你應該翻翻嚟用翻啲以前 Nokia 啦。 係啊，你會好啲啊！我諗你會開心啲啊！ 唔係我睇過一篇報道就話，如果你真係擔心咧，你成個機 reset 佢咯。 reset 过之后，跟住再俾人 hack 翻咁点啫？ 系啊，同埋其实我谂，如果 即系话个电话要更新咯，所以 我谂你个电话俾人 hack 咗嘅时候，其实你本身电话有个 ID 嘅，咁嗰个 ID 已经其实佢可能已经知道咗，咁攞咗个嗰个 ID 嘅话，系咯，咁已经可以再嚟过同再 hack 过咁样， 遥控即系 spy 我噶。 其实好多平时嘅 apps 都可以噶，例如佢话啊，你睇你哋自己装啲 apps 嘅时候咧，尤其是可能 Android 嗰啲咧，佢会话俾你听究竟佢嗰个 apps 咧俾会你俾咗啲咩 access 佢，你 我鬼睇唔睇噶，就咁揿确定噶咋。 因為例如啲其實可能會可以幫你 check 咗你成個嘅攞咗你成個嘅 contact list 啦，即係你個電話簿啦，亦都可能幫你 會㗎，咁你 Telegram 都會問。 係啊，都其實可能，但係你都要留意翻佢究竟會唔會真係攞咗成個電話簿。 因為我哋用太多 apps 啦，而我哋好多時咧其實都係無意中咧，無意中係授權咗啲 apps。 咁你唔會睇佢攞你乜㗎嘛？ 你唔使咩啦，你 Facebook 都係咁 ，Facebook 都唔單止係睇曬你啲嘢，睇埋曬你啲 friend 嗰啲嘢。好、 啊、 多嘢根本上俾佢攞翻曬翻，你分析完之後，其實佢仲清楚過你自己清楚自己 嘅。係啊，所以其實每次都應該係要睇翻入邊咧嗰個嘅條款及細則嘅入邊嘅私隱條款嘅。 冇可能會睇咯， 你玩我咩？ 其實我哋呢、這個。慢慢咧，我哋大家都係已經成為一個即係呢啲所謂網絡嘅奴隸。 即係你申請張 red card， 你都會睇佢啲 font size 四嗰啲字咩？ 其實我係專做呢啲嘢嘅，咁所以我係會睇嘅。 你會睇嘅係 咪？係啊，我真係會睇。 不如你睇完之後話俾我哋知咪？ 好，咁我亦都介紹誒呢個嘅鍵盤戰士咧，另一個嘅新嘅項目咧，就係咧我哋嚟緊咧會做一個關於一個嘅網上面一啲嘅forum 咧。佢哋嘅討論區裏面咧，究竟佢哋嗰啲嘅條款細則啦，同埋呢一個嘅佢嗰個私隱政策咧，究竟我哋會俾啲咩評分佢咁樣？ 嗯，好。 咁啊，真係幾 好值得 期待呢樣嘢， 好值得鼓勵啊！ 我哋會盡量喺呢個嘅八月完成嘅。盡量， 盡量係嘛？好、 啊，我搶你啊！ 你都未見到戰士搶埋我， 你要， 因為我想，當 然已經 係 自動 enroll 咗自己落去你哋個組織度啦。 知道自然要 恭喜蔡奇，你哋有個得力嘅一個助手喺處啦，真係好好啊！ 真係，哎呀，好驚啊！而家唔用電話啦， 係啦，用 Nokia 啦， 係咯。 用翻 Nokia 可以抌得死人嗰個， 係啊， 幾嚿水就去買翻個。 我唔用電話， 開心。系嘛？ 不過我見到有啲社會人士都係咁樣嘅，真係。 Nokia 即係用 Nokia 嘅，即係佢哋例如出去示威遊行啊，即係真係帶 Nokia 嘅喎。 唔係，因為嗰一次行動啫，佢平時都唔會啊嘛。 即係又係咯，即係話遊行示威啊咁樣嘅時候。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就算點都係一年後都會抽後算帳噶啦。 係咯。 咁啊係啊，啱啱今日先俾人抽完，有兩個， 四個， 兩個人，四個人啊，係啊，抽完。 係咯，真係。 阿陳大舊啦、之峰啦、阿明咯，同埋阿 Nathan 羅冠聰咯。 佢做咗啲咩啊？ 咪喺上年嘅話，八三一啊嘛。 今朝之峰打俾我，喂，你喂唔掂啊咁啊，我做咩？ 佢喺邊啊？佢係咪？ 佢機場。 喺機場。 我做咩？你冇睇我 Facebook 啊？佢黐線翻工點睇 Facebook 啫？你話真 係，因為你 fans， 你唔使，係啊，你又我係你 fans， 我心裏 你冇扮嘢喎，你翻緊工成日都睇 Facebook 嘅應該。 唔係我，喂，我又唔係佢 fans， 我唔會留意佢啲嘢噶嘛，係咪先？ 你 like 咗佢就會自然彈上嚟咯。 唔 係 嘅，唔係嘅，我有時真係睇唔到好多嘢嘅。 你太多朋友 啊？其實我今朝我都係見到阿明咧，先至係喺佢喺下邊又黐咗嘅，即係黃之峰啦，係咯。 嗯， 我見到阿明先嘅，係啊。 你仲要睇 Nathan 嗰個？咁跟住佢就咪就話喂，咁我唔睇啊，你講啦，我翻工點睇 Facebook 啫咁。咁咪講啦，就咩6月11日啦，就有警察打俾佢啦，要去預約拘捕咁咯。咁我 其實呢啲， 我話你做咗乜嘢啫？ 我係好唔明白點解咧？其實我一年喎，即係警方需要做啲咩嘢？ 睇單， 因為啲嘢全部清清楚楚擺咗喺度，有啲咩要做，係咯，要搞到一年之後咧咁樣。其實即係對於被告，其實係有啲唔係好公平喎。鬼記得你發生咩事咩？ 你知唔知？ 大佬，我走上去，我俾你盤，或者想盤你啲人，我都唔知盤你乜。 我唔記得咗 幾廿年前。喂，大佬。 Exactly。咁跟住一與此同時，一大舊又揾我啦，就又係講同一樣嘢啦。跟住咧冇幾耐咧，阿明啦，咁啊三個嘅，咁啊 Nathan 因為佢熄咗機，所以咧佢係下晝先至知呢樣嘢咯。 尤其呢啲係一啲所謂一啲抗議嘅常客。我哋呢啲哇燒一次乜乜，可能我成世都記得啦嘛， 幾威啊！ 係咪先啊？佢哋話上年到而家，我唔知燒咗幾多嘢，幾多次啊？呢邊大佬 幾多醫啊？ 咪係咯，鬼記得咩？ 有七月喎就 嚟，肯定啲嗰啲所謂嘅事實咧，肯定會混淆同埋撈亂曬咯。 你哋做咩啫？個個都話哇上年前邊記得我咁。冇啊，應該冇，因為佢一樣係好勁嘅嘢，應該記得噶嘛。佢應該冇嘢喎，咁咯。 啊，七勁喎，睇喎，我好記得啊，因為 七勁咁耐嘅， 係啊，攞埋獎呢，係咯。 係咯，攞埋獎都未到佢哋，但係呢啲 咁跳七鐘啊， 呢啲唔知 就嚟拍咗歷史紀錄片啊，七勁啲。 係啊，七勁啊，鍾君南嗰啲全部未喐咯。 係咯，咁點解呢啲咁燒下嘅？ 點知啫？ 系咯， 佢都唔系话烧嘢喎。 朱警司嗰啲最搞笑就系人哋嗰啲咩骚扰电话嗰啲都告埋啦， 系咯， 定埋罪啦。啊，朱警司自己本身都冇嘢喎， 系哦。 我呢个世界真系又 系啦， 点解嘅？ 点解嘅？真系好唔公平咯，我就觉得好奇怪，真系。 系啊， 真系。 其实我觉得警方做呢样嘢有几难啫，即系佢肯去行出呢一步，哇！即系啲人觉得话锯晒得啊，警方都仲系有少少中立，有少少即系呢啲咁样嘅一个啊，即系唔系偏颇，但而家摆到明，同埋佢，我感觉上面就系佢都唔怕自己系摆到明， 系咯， 即系佢摆到明。都擺到明喎， 係啊，即係我哋成日都 佢又唔係話你非法集結啊，或者咩未經批准， 係咯， 唔係喎，因為佢哋唔夠卅人喎，嗰日。 咁而家係咩啊？唔知 而家阻差辦公咯， 辦緊咩工？ 其實係好戇居嘅喎，即係呢樣嘢。我懷疑呢個打到上去咧，即係打到上去咧，即係我開庭啦，因為我完全冇關呢單嘢。 我哋兩個傾啦。 係咯， 當然 唔該，今次寫俾我哋啊。做咩差？ 系啊，做咩差？ 我冇睇到啲证物啦，冇睇到啲 fact 真系，我都唔明啊，点样阻你啫？系咪先啊？ 你咪企喺度啫嘛。 系咯， 系咯。 同埋你告呢样嘢意义喺边度咧？即系大把嘢你告啦，到时你有成个雨伞中间有咁多嘢你唔去做，你做咗呢样嘢先， 系咪先啊？逐项嚟啊！佢哋即系由上年开始扫翻落嚟。 哦，即系扫到佢咁上下都会出警噶啦，你咁讲。 呢个就真系唔知，可能 系咪啊？ 佢掃佢哋啫，冇話掃警察。 咁跟住咪七日咯，唔一日咯，有咁樣掃法，6月11日咯，跟住就七日噶咯喎。 應該逐項嚟噶啦，係咪啊？掃翻落。 咪跳嚟跳去嘅佢哋嗰啲，咁你旺角高烏都好快就捉啦，大媽嗰啲都。 啊，又係。 我講下大媽啦。 大媽嗰啲其實我都冇知㗎。 但其實我就咁聽，即係我冇 嗱潑水節就好似冇事發生 啦。 因為話嗰時傳啲水加料嘛， 哦， 迷幻藥 咁啊， 迷幻大媽 啲水我唔知啊， 係啲 迷 幻大媽，好似有個 Facebook 嘅一個網頁，好似。似即係疑似啦， 唔記得啦， 算啦。 嗰啲冇咗啦，七月一號個 但係 anyway 呢個冇發生到，但係調翻轉頭，我啊即係我冇親眼見，即係見過嗰啲大媽喺旺角嗰度跳舞，我睇過啲相。 你好少去旺角， 少去咗，少去咗。 係咪就嗰啲唱歌嗰啲大媽？ 係啊，又 定係跳舞嗰啲？ 又跳舞又唱歌啊！ 係啊， 應該有人跳舞，即係有人唱緊歌，跟住有人喺度跳緊啲老舞。 系啦，咁成班一齐跳老母咯，咁变咗咧就，我觉得佢都有奇景，同埋我其实讲真，我就觉得好碍眼，因为旺角嘅大佬啊，呢、這个地方系属于 M K 噶嘛 ，M K 噶嘛，有啲系青少年嘅一个大佬啊，一啲童年 怀旧嘛， 咁系咯，集体回忆嚟嘅， 咁啊集体回忆同你一齐跳老母， 集体回忆而家仲喺度跳老母，我真系跳佢老母啦，真系系咪先啊？ 你一齐跳， 佢唱嗰啲歌通常都系红歌嚟嘅，即系啲共产党嘅歌嚟， 所以我觉得系有少少。我覺得係即係有，即係我睇落係即係覺得好好好嘔心。 大海航行要舵手嗰啲。 但係當然咧，我又覺得你走去搞佢，都未必係一個最好嘅方法。有冇效你都唔知 道。不過啲大食嘅，我真係識條鐵嘅。 我都係呢條鐵對我嚟講都係好陌生。 即係我可能 唔係，我覺得蘋果佢哋真係有跳嗰啲舞，嗰啲舞都 係。但係咧，我覺得呢個未去到藝術賽期，係咪？呢個未去到，我覺得只係去到喺品味呢一個階段已經停咗喺度㗎啦。係啊， 有制服好靚嘅紅色咁嗰套歌。 有時見到嚟喺街裏面咧，有啲人表演即係自彈自唱，有時都會覺得啊，我邊度俾錢你收聲啦咁樣㗎嘛，即係唔係即係個個。咁好聽㗎嘛。 但點解呢，我唔係 有一種呢，全日都係 loop 同一首歌。 我 真係有時想俾廿分鐘。 其實香港有好多 分鐘， 有好多呢好好嘅音樂人。我前一兩個禮拜去咗一個叫天台音樂祭，就係聽一啲好後生嘅獨立音樂人，非常正。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佢包括其中包括一個呢就叫王靖 Jin Wong 呢，之前都係街頭演唱出身嘅。即係我覺得香港其實係有好多人可以做一啲好有 quality 質素好高同外國絕對有得揮嘅一啲非常正嘅街頭嘅一啲藝術，因為我哋都冇鼓勵，係咪先？我哋冇個 policy 係做呢樣嘢喎，反而告佢哋啫，拉佢哋啫。但係大媽冇人拉，大媽咧呢啲所謂令到香港覺得簡直係影響香港形象啦。 同埋其實我都即係有都有 由得佢 廟街嗰啲咁啫嘛。 而佢哋咧仲要同啲溝污嗰啲咧，好明顯有少少衝著啲溝污係嚟，跟住大家又高污咁樣，大家又好似有啲衝突啊咁樣。 啲溝污去講佢哋嘛？ 我都有朋友成日即係中。喜歡在街嗰度或者公園嗰度搞一啲咁嘅小型音樂會，有啲獨立嘅香港嘅後生仔嗰啲樂隊咁樣做，即係每一次我哋搞出咧，都每一次都有警察，同埋每一次都有人投訴，都每一次都要趕我哋走嘅。即係你話有真係有真係有一啲中意音樂嘅後生仔嘅，你就講佢就有班大媽喺度，其實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話係藝術咧，亦都唔知道佢哋係咪真係全心地係中意跳舞同埋唱歌，定係喺度 你落去啲公園嗰啲有啲地方嗰啲有。佢啦，佢大佬旺角，即系呢个我觉得靓妈，呢个系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象征意义嘅地方，冇理由俾佢霸住嚟玩咯。 嗯， 如果你问我嘅话，我觉得系冇理由。当然我唔会用嗰啲好极端嘅手段，但系喂、大佬，我觉得做嘢啦，真系政府都如果唔系，大家一齐投诉佢咯。问你投诉佢有冇用先？你话你嗰啲街边独立音乐嗰啲人投诉大声，好多时都系，咁啊已经冇得玩啦。咁大妈嗰啲，我觉得都好嘈嘅。 因为可能大妈亦都氹得到啲大叔啦，大叔又唔投诉咁样啦，即系你后生仔氹唔到大叔嘛。 系啊，啲阿叔都要去啲 entertainment 噶嘛， 系 搵大妈咯。 咁但系啲阿叔可以有，譬如话庙街榕树头已经有传统上面嗰个位置已经俾晒佢哋啦。再唔系你其实有好多我哋知道好多啲即系啲公园咧，系啲咩青衣啊乜嘢好多地方， 屯门啊嗰啲啊， 系啦，嗰啲其实好多时已经俾佢哋喺嗰度好自由地 ，which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嘅，可以嘅，呢、這个都系一啲 有钱赚 噶，佢有佢嘅自由啊嘛，即系佢有佢嘅自由，佢可以喺嗰边。 唔系有啲大伯俾钱俾六七十蚊大妈噶嘛？ 哦，系咩？即真系好似睇表演咁样系嘛？平民夜總會嗰種 feel， 係欣賞佢歌聲啩。 哇！ 咁我都唔，我即係我可以排除，即係有啲咯，即係呢啲又係即係嗰條鐵 嘅問題。但係咧，可能個阿伯係話：，哎，我冇個月啊，使成萬幾蚊喺佢身上啊！咁 哇，咁好 養老婆咁樣喎。 即係靚嘅咪俾六十蚊。Well。 咁藝術嘅嘢真係 你識調節咩？ 係 咯，即係可能一日俾幾個六七十蚊咯，咁啊俾後面俾咗 情人眼裏嘅嘢 幾蚊咯？ 點啊？明假嘅 識食喎， 但係個中 哇！蔡瑩講呢句真係好得人驚， 好在我未食晚飯啫。總之個重點咧，我覺得即係點樣平衡翻啦，同埋就即係我始終覺得。即係政府如果進取少少嘅，即係話點樣鼓勵一啲，我覺得係一啲啲街頭嘅啲藝術啊，或者係啲賣藝咧，其實係高質素嘅、哦。當然高質素點為之高質素，大家可以儘管去拗，但係就唔好話即係 即係見到呢啲，我可能一般人都會覺得其實呢啲係比較低劣一啲品味嘅，就喺度霸佔一啲香港嘅主要嘅街道上面，而係冇一個任何人去管制佢哋。調翻轉頭，而係將呢啲所謂嘅啲叫做咩咧，就係、是、啲我哋啲叫做咩有啲個 lemon theory 咧，即係啲總之就係一啲劣幣驅逐。 良幣， 良幣嗰個理論啦、啊，而家良幣都冇 Q 曬啦。 我都可能唔敢講話係咪，即係可能即係啲阿伯即係 我係有啲 bias 啊，係啊。 阿伯真係中意咧，咁我又講唔到。但係我自己細個就係、是、我中意睇天星碼頭嗰啲嘅，即係天星碼頭係就有幾個咧後生仔啦，即係唱歌都 OK 好聽、 啊。我都經過見過。 跟住同埋有啲外籍人士可能諗籌旅費啊咁樣嗰啲、啊、 打開個吉他盒。 係啊，咁就小心俾人當乞衣行乞拉你咯。咁 其實我覺得高質素嘅都好好嘅，即係就算你咪。未必是西方嘅，你可能有個人拉要拉得好正， 係啊， 有個吹笛噶， 吹笛， 係啊， 我覺得又 OK 喎， 變親都會俾 呢種咁樣，我覺得係好似搞到好似好。即係你當咗嗰個係一個， 我覺得係似夜總會嘅。 夜總會啊， 係啊， 咪似廟街咯，以前嗰啲咯。 係咯，其實政府如果搞翻個旅展業，搭搭地嗰啲咧，就有得。 廟街仲有噶嘛？不過 可能佢哋唔夠地方啦，即係俾個地方等佢哋玩得開心啲咯。 廟街 西九咪搞下呢啲咯，有得佢玩下咯，冇所謂㗎。係 咯，廟街嗰度咪個公廁咪封咗俾佢哋，叫佢入去玩咯。 咩啊？封咗公廁入去玩？ 拆咗公廁俾佢入。 公廁入邊係啊，個公廁入邊咪有得佢哋可以跳下舞啊咁樣。 但係就未嘅。 哇！公司里边 系啊，咁 先死班大妈。 咁我哋唔好咁细。 唔系，但我又觉得，即系你班大妈唔喺度表演，系咪就吸引到嗰啲有质素质嘅人音乐人嚟先？ 系啦， 所以呢个系有一个政策，点去鼓励呢样嘢咯？ 大家唔准甄选咩？ 你起码你话喂呢样嘢 超级巨星啊！ 我唔会赶你，或者嗰个地方你划咗系，其实而家都有少少。有时你喺个周末咧，佢划咗啲行人专用区噶嘛，有时都会见到啲街头剧啊，有啲都可能 表演技嗰啲。 系啦，有啲系 头顶个脚顶嗰个碰嗰啲咧， 当然系有啲质素系差啲， 咁 但系咧，而家就变咗系面皮厚就去搞。但问题如果你系有一个 policy 系做呢样嘢，系俾佢哋做得好啲，我觉得你某个程度你可以竞争。 冇，你其实边一区吸引咩啫嘛？你譬如你 Sogo 后边都有嗰个噶，嗰啲好正噶， 系嘛？ 你系旺角，唔知点解有大妈啫嘛？ 沦陷咗咯 ，MK 仔不敌大。 咁其实要咁啊，系咪等于咧，某另类都系一种占领咯，俾占领咗咯。 佢哋占领咗我哋。 系咯，惨啊真 系。唔系，但系呢度，但系咩啦？我哋香港自由行就少咗啦，好明显。 系、同啲大妈可能都有啲关系。 讲下啦。 系咪啊？大佬，连我自己都少咗去旺角啦。 唔系，即系你 冇必要都唔去。 你去旅行都想睇翻第啲嘢啫，嚟到又见到你哋咁 啊？但系都少咗啦，自由行你唔觉咩？我真係覺得好少，少咗好多好多好多。 少咗。 我搭地鐵都好似好難揾到咯。 我去 拖鞋都好少。 我去屯門法院啊，喺嗰啲附近嗰啲嘅商場咧，都覺得係，我以為係因為啊，係咪因為仲係早咧？但係事實上係少咗人嘅喎，嗰啲啊，啲人流啊係少咗嘅。係 度度都少咗喎。 但其實呢樣嘢係好事定壞事咧？ 咁大家想都係想咁啫嘛，因為你嗰時點會光復啫？ 即冇人，而家冇人碌腳啦，起碼少咗啦。 冇人同你爭嘢買，冇人同你爭奶粉。 咁其實係好事咯， 政策行得即有效咯。 即我諗有啲人會失法嘅，即有啲零售嗰啲係失法，但會唔會因為咁樣咧？有啲比較即冇咁即限死嗰幾類啊，藥房、化妝品、金鋪以外嘅一啲。以前嗰啲嘅商鋪會唔會翻翻嚟？ 但係我覺得好多藥房執咗笠啊！ 我好開心啊！ 係啊， 其實 即係啲人，我今朝聽收音機係話，誒啲租金回落啊，因為而家好慘啊，點點？我想咁咪好事咯，租金回落你想點啊？ 佢跟住先啊！ 同埋我見到 零售乜乜乜好似會漲嗰啲咩嘢？ 蘭桂坊都有藥房，我真係覺得啊，使唔使？ 仲有閃閃燈嘅， 係咯，著嗰只閃閃 燈 LED 燈嗰啲閃嚟閃去啊嘛！ 我開頭以為咧，啲人咧即係蒲完啊，咁樣即係要有啲。劲嘢、 哦、买啲 劲嘢， 买劲光嗰啲， 系啦， 即系又威又光嗰啲。 但我又谂紧，点解要喺嗰度开？即系嗰啲自由行会蒲完，跟住要搭车买奶粉，即刻朝头早走嘅咩？ 有啲自由行可能都当蓝桂坊系一个景点， 系咯，总之开得 佢唔 会 蒲 噶 啦，中意望下咯。 唔系，即系因为根据嗰个数字咧，真系个人数六月系跌咗10% 咯，自由行。 同呢个六月而同而家。內地 可能係一千多行改為一周 打黑關唔關事？ 打黑就肯定關事㗎啦。問題啲股市下跌嗰啲唔知冚唪唥加加埋埋啦。 因為其實我 你一周一行㗎啫。 我啱啱響澳門翻嚟咧，都澳門真係好都幾冷清下。 搭到的士咯， 搭到的士啊， 咁咪好咯， 多的士 啱啦。我今日禮拜六去啊， 係啊，即係你 的士是排緊隊等你等你搭。 佢以前是咩啊？冇的士啊！你排蛇餅啊！ 係啊！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你自由行啲人少咗，我哋多啲我哋自己本地人咧，係可以走翻出嚟行下街，係咪先啊？ 消費下， 消費下，我哋幫分幫襯翻。我相信我哋嘅消費能力其實都唔係太差啦。 嗯、 如果要相對嗰啲即係內地，你講以前啲豪客，而家都唔嚟啦，去曬嗰啲。咩啊？日本 啊，其他地方啦、啊。咁、我哋咪自己、香港，自己香港自己夠咯，係咪先？ 日本同埋泰國嘅內地客人啊，增咗九成以上啊！ 喂，講真，如果俾 越南六成，南韓三十六，咁我都去啦，日本啦、啊，之風都日本啦、 啊。而家俾幾多啊？而家講緊起都係六啊嗰啲 咩啊？我好耐冇日本啦、 啊。係啊，我想去、 啊。唉，咁啊，回復翻呢個正常咯。 咁希望啲小鋪頭就可以。出現翻啦， 係啊！啲小店即係唔想話咩咯，即係啲食店啊，或者係啲咩係咯，即係可以走翻翻嚟啦。而家香港其實最少嘅咩嘢咯，我覺得最唔夠咧就係書局。而家全部都係啲樓上嗰啲書局咧、 嗯， 其實有啲如果可以走翻落嚟樓下，哇！咁就你香港就可能有啲進步。 但係商務嗰啲紅嘅， 淨係得嗰啲，我唔計嗰啲係書局㗎啦。 三啊，邊有啊？邊有剩翻？ 即係嗰啲三聯啊，嗰啲我都唔去買書㗎啦，而家 杯葛佢啊！你真係 我梗係啦。 會， 我就睇電子書而家， 但係睇得耐眼，你後生 冇所 謂 啦， 我哋要 買大啲嘅咯，買個 iPad 睇咯， 係啊，我唔去嗰度 嘅咯，揭下揭下自己喺度， 係啊，即係呢個就係你去，譬如台灣，你見到香港最唔同就台灣咧，仲係好多人其實地方大好多咁，但係台灣你仲可以見到一啲甚至大間嘅好有規模嘅二手書店，喺一啲大城市嘅一啲嘅。即係重要嘅地，即係啲所謂比較啲可以話一般嚟講，傳統上我哋認為貴州嘅地方啦。 同埋我都想見多啲即係自己嘅香港手作仔嘅店鋪，即係我諗上環都有幾多嘅而家，即係我喺上環都見到一啲外國人嚟開咗自己喺嗰度做鞋啊咁樣嗰啲嘅鋪頭仔啊， 即係定咗開翻㗎，定係 嗰啲有趣， 不嬲有， 不嬲都有嘅。咁但係其實喺嗰一頭咯，即係嗰一大有。 灣仔嗰邊都有一間呢啲咁嘅嘢， 係啦，即係好多 星街月街嗰啲， 係啦，星街月街啊。咁樣嗰啲咁樣小鋪頭仔， 之前幾龍家都係上條街都係藥房。 哦，我尋日咧話時話，我尋日去咗地方咧，即係我咪去話睇萤火蟲嘅。咁之前我又去咗個地方啊，唔知你有冇去過啦？就喺嗰個叫咩地方咧？嗰、叫好似元朗啊，叫紅磚屋，紅磚屋。 冇啊， 係一個跳蚤市場嚟嘅，但係佢係以前有舊嘅啲船廠咧改裝嘅叫紅磚屋啊，幾得意嘅喎，即係佢有蓋嘅，即係你 又未聽過， 係啊，有少少冷氣，即係好舒服嘅，喺度行下咁樣，即係如果揸車就得啦，因為比較遠啲啊，咁就喺錦上路應該再入啲嘅，咁、就都幾多啲得意嘅小店，乜都古靈精怪嘢嘅，嗰度我諗冇乜啦，係啊， 冇啊，仲有冇自由行去嘅地方就？就應該去， 即係有啲得意嘢睇下。 呢啲小店都鼓勵到本地嘅創作同埋工業噶嘛。 有兩間好明顯就係一啲即係真係一啲手工藝 feel 好重嘅，即係本地創作嗰啲係係咯。不過佢要去到咁遠先有得睇咯，係咯。 係啊，市中心咁貴啲租點做啫？ 咪咯，唔得銅鑼灣開間釘鞋咩？ 釘得咯，即刻。 咪咯，你買 Jasper 咩？你估真係嗰啲有得做？ 嗰啲有得做。 佢從來都唔。 但係而家冇人買啦。 佢點解咁中意食嘅？ 太多人啦。 好好食嘅。 我都唔知邊啲真邊啲假。 開頭都我覺得幾好食。 其實咪都係曲奇。 牛油味好。 勁肥嗰啲咯，勁肥咯，你俾多啲牛肉。係咯，全部都係牛油做。 即係香口嘢咯，我都識整，可唔可以？ 嗯。 下次整俾大家食先。 好啊，好啊，好啊。 好。 政治熱廚房。 你賣廣告會唔會有第二輯㗎？我想問下呢樣嘢。 唔知啊，努力啊。 好啊。 我都想睇你嘅第二輯啊。 係咯，蔡奇有冇想？蔡奇你有冇想過去啊？ 有啊。 你煮咩食㗎？你 煮雞飯 咯， 上次。 煮雞飯。 倒曬啲雞落，跟住焗個飯出嚟咁得㗎。 哇，咁方便啊！ 冇錯。 但係因為時間關係，你仲 但我覺得我要揾啲人都揾曬七七八八，好難。 揾我，揾我，我中意煮嘢食嘅。 哦，你摆街站啲人都唔识你， 真系要多啲努力先得。即系我唔系谂住唔系靠样噶嘛，而家真系唔得。我谂集集我都要影张相摆上去。 我咧影咯，影蔡奇。 咦系，今日我哋影相好 啊。靓仔 样 啊嘛， 我影啦，咁就算啦， 得。 OK 噶，你主要出多嚟就认得噶啦。 嗯 嗯， 我一个礼拜都出嚟唱歌嘅。 咩歌啊？ 社區 大媽旺角嗰啲啊， 唔係喺啲新界區，即係聽下啲公公婆婆嗰啲咯。 我見到你啲相咧，次次都好似幾百人咁樣， 三四百個， 係咯？點解咁長 嘅？你真唔知啊！ 但係點解咁揾到咁多人嚟嘅咧？其實。 唔係就係其實原來好多公公婆婆係好鍾意禮拜日冇嘢做就去聽歌，又有冷氣又有掌抽又有仔，唔 係又有咩話 又有掌抽又有即係有嘢攞返去，咁又可以坐先兩點半到五點，即係坐成幾個鐘頭個。 但佢哋點知你又派飛呀、啊、咁樣㗎？ 佢又派下飛囉，你平時去落開街站嘅時候咪派飛囉、哦、或者有啲 poster 咁囉。好开心噶，佢哋真系噶，唔系讲少噶。即系虽然我唱嗰啲歌，你又唔识噶，但系我已经唱梅艳芳嗰啲梦伴噶啦。 我以为你唱 Twins 啊，或者许廷铿啊， 你唔使唱粤曲嗰啲噶系嘛？ 粤曲都有，我都识嘅。你见到佢哋系全场， 即系多才多艺， 粤曲都识 ，O 晒嘴咁咯。啲阿婆，你唱咩啊？即系咁咯。我想要再搵啲再旧啲咯。嗯，如果真係完全係 咁呢啲，我真係幫你唔到啦，呢啲 係冇啊， 我只係識唱新歌， 嗰啲零零後唔知啊， 連何詩詩都要落區， 真係佢嗰個唔同啊，佢嗰個十八種香港， 我諗都係講咩嘢？ 我想睇佢演唱會啊，不如賣廣告嘅， 嗯， 你睇我唱歌嗰個咯， 我唔就係我要去睇何韻詩，我支持佢嘅， 我都 係， 好，時間差唔多啦，我哋 嗯好啦，下一集再咩啦？ 好，下禮拜一。 下边我应该好似唔喺树，定系咪喺树？ 你系啊，你下边系啊。 哎呀，咁我又翻嚟啦，好，到时见。 下边一见， 拜拜。 拜拜。